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机会。 好，去到睇下先。哎，我入 做咩嚟啊？前面 我第二节开始啦。咁啊，屌位啦，因为叔叔。 目的达到咗啦嘛， 叔叔有时系要近下啲后生嘅气息，等我即系等我自己觉得 rejuvenate 嘅，即系后生咗吓吓吓。 阿女即刻坐歪咗少少， 唔系我 避你啊， 我已经坐好直噶，我已经尽量坐直，即系如果一阵做咗一次我哋啊咁样，嗱，千祈提醒我， 冇咗你。 正经嘅，我哋好正经。 而家兴攞电话 number 定系 Facebook 噶？ 此言差矣，我未做呢件事，你唔好屈我。咁多人睇入你唔到咧。 而家系咁样嘅，通常咧先上 Facebook 望一望个样，同埋平时啲相，跟住再攞电话。 系啦， 我有个问题，咁如果你上 Facebook， 佢又明啦。 你上 Facebook 见到佢有男朋友，咁点算咧？ 冇关系噶， 咁你咪心碎咯。 唔系，我都有老婆噶。好、okay, 公平 嘅 match 喎， 咁啊 match 喎，咁啊登对咯，即刻。 第二节想讲啲乜嘢？早排记唔记得有位音乐人咧？咁佢 post 咗段对话上 Facebook 啦 好似 WhatsApp 嘅对话啦，就系、是、大概人哋咧，喂，我哋有个场，我哋有个 session， 可唔可以请你嚟表演下玩音乐啦？不过咧就冇 budget， 冇居马费嘅。咁但系你可以要求有啲咩 equipment， 我哋可以提供嘅。咁嗰位音乐人咧就抽佢水啦，基本上我要四个直升机啫。咁每个直升机有 cameraman， 有睇过片。有睇过啊，几好笑、啊， 即系类似又好似上年咧，咪有段好似 咩啊，四十五个 like and share 啊，嗰个 四十五个 like， 妈妈嗰个系啊， 仲有啊，仲有啊，仲有嗰个就系话一间保险公司就话想喺个 annual dinner 里边整条片咧、 哦，700蚊、 哦、上太空， 系 我哋只系唔知500蚊700蚊，你总之拍到条片俾我咧。就要有感覺上太空，大家去跑單，即係我覺得呢一樣嘢係好值得即係深思下，因為其實個牽連太廣嗱，所謂叫做創意工業咧，其實係經嗰段階段嘅。咁其實嗰段階段咧，好似 apprentice 咁，就係話好似你哋咁、我唔一定係讀過嗰科，又或者我大學讀嗰科，又或者我即係上嗰個證書課程我先出嚟做。問題就話可能我對嗰樣嘢有慧根啦，我自己學得快啦，自己睇下書無師自通識嘅。 有興趣咯，最緊要 係啦，就嗰樣興趣啦。咁因為有啲嘢咧， 我煮嘢食都係有興趣啫嘛，冇學過。 係咯，係咯， 唔係好好食咯， 唔係佢煮嘢 OK 嘅。我嗱要平反，佢煮嘢 OK 嘅，佢煮嘢 OK 嘅 我成輯，我哋 成輯 精緻熱廚房。 我琴晚先睇翻阿萬必教我整 上 海雲吞，我冇上過嗰個節目，所以我係冇睇過 Donna 親自煮嘢食。 你只係遲咗少少啫，你只係早幾個月啊，早三個月識我哋，唔係早三個月喺呢度咧， 唔係 一定係你啊， 唔係啊，嗰時識， 係嘛？ 冇邀請過， 應該要揾翻佢。 蔡奇用咗一日，佢唔知上嚟接受蔡奇佢嗰咩做節目嘅，佢又經過有冇食我啲嘢 啊？係咪你煮？好似有啲類似。 其實我冇煮過。好冇 pass 長毛啊！ 好冇主角。 好，我講嗰啲嘢住。咁係啦，頭先講到就係話，你有一段階段永遠就係話你自己識做一樣嘢。問題就係話你唔夠膽收人錢，亦都唔知道點樣收人錢。好啦，再開始發覺自己有啲嘢鍾意做，不如我做一個 demo 出嚟啦。我好試攰嘅。如果我真係識做一樣嘢咧，不如我 free 嘅第一次啊，做一次俾人睇，睇下做得好唔好。如果有人問嘅，我再開個價錢俾佢。你做條片，你有冇呢個心態咧？ 其實我哋係其實咧，我哋 係 嗱，我哋要以西米嘅名義咧， 係 未收過一毫子嘅 job 嘅。點解咧？ 我唔係 以阿 Max 嘅名義就收。 唔係嗱，以我自己個人名義有即係我都係我哋班底啦，有做過嘅，做過一個某大台嘅一段18秒嘅動畫廣告。 大台， 真正大台， 真大台係啦，播完㗎啦，已經好耐 咗啦，完 係啦，做幾個 係啦。 唔係我哋畫風嚟嘅，我哋專登做到你認到 啦，你繼續講啦， 咁咧就 咪後講， 係啦，咁收咗個合理價錢嘅，咁 就維繫呢幾年， 係啦，咁但係咧點解西米冇人俾錢我哋咧？我哋咁政治，邊個敢俾錢我哋啊？ 咪我哋咯。政治冇 人俾啊！我 所有政黨都會俾， 係啊。 但我其實我覺得好開心喎，即係因為你為 公義嘅嘢 ，social justice， 你收錢係一個 market norm 嚟噶嘛，係咪 ？market norm 同 social norm， 我會分開咯。 唔係好簡單一樣嘢，你即係雨傘運動咁多人俾人周咗啦，係嘛？即係去幫手嗰啲咧，其實都應該係義務嘅，但係真係要上庭，係咪全部都係義務咧？ 上庭唔係。 咪咯， 唔係又話唔係一定唔係，即係 你總要 大部分唔 係，你總要畫一條線出嚟，就係話你覺得大家嗰樣嘢係 fair 嘅，咁先即係先至做。我覺得就比較 sustainable， 嗯， 即係呢個係合理嘅、嗯。你話即係我純粹傾下偈呀，即係你話哇，我覺得我有個社會責任喺身，於是我做啲嘢出嚟咧，你唔使嗌咁開嘅，我可以嗌開啲。 你都覺啦嘛， 咁咁你唔係話你覺得自己有個社會責任喺個身 有種責任囉、 啊、你就樣樣嘢點講呀，唔計回報咁去做。其實呢一樣嘢正正係而家所謂嗰種社會運動一個 dead end 嚟㗎，即係當初大家去一股熱誠初衷嗰時梗係出嚟大家攞條命出嚟搏啦。問題就係話个个人都觉得，如果我只系搏呢铺计冇所谓啦。即系我相信在座几位，你话诶、哎，再有一次咩大型活动，又或者有一样嘢，譬如廿三条咁，我真系觉得有人 propose 出嚟呢个廿三条，有啲嘢我系一定要同公众交代清楚，或者我有个浅白嘅方式，有个懒人包俾公众睇，梗系同佢死掂佢啦。问题就系话成条抗争嘅道路咧，真系唔系短嘅，你唔系话净系呢单嘢廿三条噶嘛？ 我谂有条界好容易划啦。如果嗰个议题咧，是我哋由衷觉得一定要做嘅。我哋唔收钱，你唔使搵我。我自己都会出嚟做。 太多咯。 唔 系你上次雷动唔做㗎你。 Exactly。 雷动佢哋有请 designer 㗎。我见到佢哋啲嘢几靓 㗎。嗰 designer 唔識你識嘅嘢嘛。 OK 㗎我唔識 design 㗎嘛。我冇读过系咪先。但如果觉得嗰个 topic, 我咁一条线即系如果我哋觉得就算你唔搵我自己都想做㗎啦。咁我唔等你啦，我自己已经做緊啦。咁、但係如果嗰样嘢我哋冇諗过会做嘅，或者係冇特别花 focus 啊 attention 落去嘅，而你想主动搵我做嘅话，咁可能先至去到你讲样嘢就佢开个价囉。係啦，咁囉可能。 咁我想问一下做完呢条片你觉得自己成功失败呢？你自己有冇画条线出嚟哎几多个 like 或者几多个 share 呢就叫做系一个。 你觉得点啊 ,Michael? 嗱，我坦白讲又真係冇嘅。即係我哋上次都讲过啦，上次讲啦，就例如网下三条或者选民即係解释立法会即係9月4号出啦，朝早出嗰日。咁其实两条加埋都3-4万咁样，即係听个数字好似好多咁，一条片可能80万，即係其实200几万个 觸及率 係啦，觸及率啦，個 reach 啦，咁即係其實可能真 係 everyone 啦， 全香港啲手機碌過㗎啦， 係啦，手機都碌過 啦， 係啦，咁可能同今次相比，可能係10万-8万咁樣嘅，咁但我又覺得差唔多嘅啫，其實 咩事差唔多， 即係嗰個影響力，我自己覺得，或者嗰、那個或者叫成功同埋失敗定義啦，其實例如我哋今次成功嘅地方就係、是、例如阿 Max 咁佢。嘅技術又進咗一步啦， 每一個 project 都令我技術進步嘅， 係啦， 焗住你快啊嘛，啲 shortcut 啊，我好熟啊而家， 係啊，狂搶佢啦，係啊，即係咁樣啦，同埋我哋又可以將一啲更加深嘅嘢講到出嚟俾人聽， 嗯， 係啦，因為其實我今次可能呢兩日10万咁唔緊要嘅，其實呢啲議題揮之不去啊嘛，即係佢一日即係點講咧，佢哋一日要搞你。即系永远都有呢啲议题噶嘛，其实所以我觉得就系、是、都成功嘅件事就。 同埋如果唔好彩嘅话咧，呢条片10年之后咧仲啱用嘅， 咁啊大镬啦！ 好 唔 系 连用一次啊，我惊。 冇咁恐怖啦，好嘛？ 我哋而家即系 你做定23条， 依家预备紧系英文版啊！ 我 真 系想咁快啊！ 唔系可能成本基本法要逐条刨晒咧，逐条第一条咁，第二条咁出嗰啲咁样。 为咗要出镜，而家咁样样嘅啫。 嗱，坐埋啲， 唔系，其实我想加一句咧，我想加一句。 你咪病我出镜、啊。 即系我就听你哋咧，听你哋讲咧，我都会有啲共鸣嘅。因为我哋其实我哋即系即系我哋做即系律师啦咁样。咁、其实好多时我哋都会遇到好多啲社运嘅朋友咧，对我哋有好啲期望嘅，就系话佢哋感觉上就系话，咦，我哋已经抛个身出嚟去搞呢个社运，咁你哋走过嚟帮我哋嘅话咧，咁冇理由仲收我哋钱噶咁样。咁有好多咧就会 expect 咧，就系话咧就应该咧就系、是、甚至即系讲得。直少少啦，佢有次 take for granted 嘅，即系觉得系理所当然， 即系觉得你哋法律界嘅要义务帮啦， 系啦系啦系啦 ，OK。 咁事实上咧，事实上咧，好多时咧，当我哋觉得嗰件事同你嘅谂法一样啦，好重要嘅，有重大嘅公众利益咧，有好多律师都系愿意咧，就系话唔计价。嗱，佢哋好多時出到嚟幫手做嘅時候咧，真係一毫子都唔攞嘅。咁當然事後如果有機會申請到呢個法援啊，或者係又當值律師嗰啲另計啦。但係當佢出嚟嘅時候，其實佢真係冇諗呢樣嘢，都有。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好實際啦。我諗你都會遇到、就是。 我想講咧，你其實我覺得完全唔夠咯。就算啲法律界都係得到 Remy 花蘇， 可能都係嗰班人啦、啊， 嗰 班人係啦。 即係我想即呼籲下法律界嘅朋友。 多啲人出嚟幫手， 出嚟啊！如果唔係，都永遠都哆啦咪發蘇。 咁呢個當然都要啦。 佢有少少負擔嘅。 咁但係咧，我想講嘅就係話，其實咧，我哋即係都要食飯嘅，都有好多事都要， 即係要交租， 要交租，要好多有好多費用要出啦咁樣。咁所以咧，就係話咧，我覺得我個原則咧就係、是、你條線你好難畫嘅。當然有啲好重大嘅，我哋話齋點都要去做嘅，有呢啲咁嘅情形出現嘅。咁但係學阿 Raymond 話，喂條。戰係即係嗰條呢條呢個條路好長， 你以為一鋪 係啦，咁你要 sustain 到咧，就一定要諗辦法諗個 model 出嚟，就係話有啲可能我哋都要收錢，但係咧我哋可以收到好平，咁純粹係 cover 咗我哋一啲基本嘅一啲嘅體費啊，就同出邊你有呢、那個即係正正式式嘅嗰啲嘅收 normal 即係個 fee 咧就好唔同嘅咁樣，咁樣樣做法咧，你相對嚟講咧就比較容易 sustain 得到，就唔係話即係我一即叫做有少少就係話驚你哋就係話將自己條路咧封得即係底線畫得太咩係啦，成日都話咩 太光滑， 好容易俾人哋有機會 abuse 咗都唔定，係 咯，係啊，條線就咁畫咯，即係我哋都覺得一定要做嗰啲咧，即係你唔揾我哋都已經會諗住做㗎啦。 唔係最怕咧，即係久唔久就有人衝出嚟話你搶光環啊！ 咪唔介意啊，我哋懶仔 嚟。唔係你預咗㗎啦，講 唔係鬧我哋咯。 咁你橫掂都係搶錢喎，搶光環啊，光環。 阿Louis講兩句，我聽下。 你 你自己講兩句，攞麥出嚟。 喂，阿Louis，其實你驚唔驚咧？接我哋呢啲做咧，你會俾人封麥噶？ 佢飲緊好大杯紅酒。 咁我首先講 嘅唔係話我驚嘅，其實我自己冇。即係我自己苦心自問，冇佢哋兩位咁熱血嘅，我都係佔中即係嗰個事件之後，先至開始多咗接觸政治嘅新聞咯。即係我自己都係啲之前係冇咁留意啊，咁過自己嘅生活啊嘅人， 講豬咯、 啊，都係類似啦。因為即係嗰次都係我第一次即係去金鐘啊，或者係即係去出席呢一類型嘅政治活動咁樣，即係支持下啦咁樣。咁咁我覺得多謝 佢可以做好多把聲㗎，其實佢可以同場飾演呢、這、一個白雪公主同埋嗰個巫婆嘅。 唔係我聽，唔係我聽緊。 示範，我要聽。 如果我冇 script 冇 script 點做？ 唔係，遲啲我 demo 啦，揾你唱。 唱歌都得噶，你系咪啊？ 唱好少唱咯。 得噶啦，你 好莫名思啊！死啦，睇完似 边个 系咪莫名思有 咁？十四港姐 系咯系咯系咯， 多谢 。咁啊嗱，唔咁多废话，好单刀直入嘅。你觉得而家拍，譬如你最多嗰条片几多个 view？ 你问完噶啦， 八十几万咯。 八十几万 系。 你觉得嗰条片值几钱？ 嗰条片啊？ 边条嚟噶？ 网络廿三条啊，嗰条无可长寿。 三个人 系 互相比，互相讲一个价钱，你认为觉得合理嘅嗱，即系唔系讲紧你负责做晒所有嘢啊，而系话你系老板啊，唔系咁讲，你系呢间公司嘅老板，你要同开一个价，你觉得呢条片应该收几多钱？ 即系纯商业体系嘛 ？Michael 你答啦， 我先啦， 系啊，我谂啊。四五十 看過。 哇！ 哇！太多啦，你唔識啊？你咩 聲？咩聲？ 嗱，我淨係嗱，即係我個 anchor 咧，因為我唔係接，我冇接呢啲 job 嘅，我有正職噶嘛，我正職洗廁所噶嘛，唔使靠依樣維生。咁嗱，我接過嗰個 job 咧，十八秒咧就係18,000嘅，一秒1,000蚊嘅。咁、但係當然懶人包冇咁精彩，咁唔會收到咁貴一定。咁可能幾分鐘嘅片，你話挨近100,000蚊，連埋度橋製作配音。挨近100,000可能都要， 差唔多，差唔多。如果以成本製作係要， 即係因為唔係每秒鐘都咁精彩嘛。你話廣告嘅，咁每一秒鐘都有啲唔知咩彈出嚟啊，好個畫面好花啊咁樣，咁唔使做到咁勁。咁但係係咯，類似咁嘅價錢咯。 我諗8-10萬咯，即係我自己嘅意見。其實 base on 乜嘢？ 其實咁當然要睇下你嘅參與度，你究竟有幾多人，即係頭腦呢樣嘢其實無價啦，我覺得，即係佢哋啲 idea 係啦，呢啲無價啦。咁但係其實就算係即係出完頭腦，咁佢哋製作，咁你有幾多人參與喺入面，究竟有幾多把聲？即係可能懶人包就淨係得一把嘅啫嘛。咁但係其實越多人創作，我覺得你問我價錢，其實我又好難答到你一個價錢。但其實我覺得究竟你做咗呢條片出嚟，影響到幾多人？呢樣嘢係 其實條片真 係 無價嘅， 可唔可以勾起你個執頭髮？ 哇！好似中學 Miss 嗰啲咧，中學 Miss 嗰啲，唔該你嗰、那個劉海啊太長啦，入教員室同你剪咗。 哦 ，OK。 唔係，其實我會想講一樣嘢嘅，其實得阿女係有個 concept， 即係譬如我做呢件事，究竟點樣收錢？第一。嗰件事喺边度播啊？究竟你系净系收段片咧，定还是我要帮你推埋 like 啊？成日嗰啲咁嘢咧，用唔用到你自己 network 啦、啊？第二就话你自己制作咁样 working hour 系几多？即系譬如三日同三十日个价钱一定唔同啦。咁、你可能要 set 一个 hourly rate， 我自己一个钟头你觉得值得收几多钱？照成翻咁多个钟头。第三就系究竟有几多个人做？你要条片有10个配音员，我计咁我每个配音员要出钱请噶。每一个人要几多钱？最后边嗰样嘢就系话，头先嗰几样嘢冇计到，究竟条桥系边个出？即系譬如今次你话做个懒人包，条桥唔收你咯，系嘛？条桥可能你俾我咧，咁但系问题就系话，我帮你实行呢件事，咁我都要收佢钱嘅。熟人三折半价，即系你起码要有个 benchmark 喺度。点解我会咁问呢？就系话，其实好老实讲，你哋喺 Facebook 又或者喺 YouTube 其实睇到好多唔同嘅 YouTuber， 佢哋拍嗰啲片呢，其实佢哋系自己本身有个行规，即系你唔可能话俾佢听，呢啲嘢我唔收钱，嗰啲人唔收钱，即系呢样嘢呢，好话唔好听，有啲人系觉得你哋好行憎，即系当然唔系我啦，我唔话呢啲钱人啦。咁、但系问题，你自己觉唔觉得嗰啲人好市侩呢？ 我咁睇嘅。其实我系读 business 嘅， 咁所以我 business 先要洗厕所，你话几坎坷香港？ 系要噶，大佬系要洗厕所， 好巨真咁嘅。 系你跟一间清洁公司啫， 系啦，即系我觉得呢啲人 自己睇 嚟，觉得你哋咪富二代嗰啲嚟噶喂。 都 系，我觉得似似地啦。你有造型，你睇下呢啲人嘅身咧， 唔系个个吓， 系啊，有 最新 Samsung 六科争，即系争少少就爆炸嗰啲嚟噶， 崩喎呢个， 系啊， 我觉得有啲可疑， 我 觉 系， 我觉得呢几个人有啲可疑，你继续讲啊 ，business 系啦，咦，好靓喎啲 Hello Kitty， 我仲穷过你哋啊，真系，你睇下我部 iPhone。 OK 喎、 啊，喂，而家收晒单啦， 好好喎，嗰个 好似架接机咁样喎，呢、 這个你一个二个， 啊 ，OK 啦、 啊，严重系 2014年版，2013年版， 钱啊，你觉得自己做呢样唔收钱，嗰样嘢唔收钱，你觉得会唔会惹嚟人哋嘅白眼啊？ 嗱咁讲啦，例如我以即系都。睇下啲報道又話幫人影結婚唔收錢啊，咩唔收錢啊嗰啲，即係我覺得如果係呢類型嘅咧，就可能有啲問題嘅。即係 絕對認同啊！ 即係因為係成個行業嘅生態影響咗。 即係同社會議題無關。純粹商業行動。 可以咁講。或者我用一個咁嘅角度講啦。如果用我哋嗰個形式做啲咁嘅政治性嘅動畫啦，我都諗唔到一個好係啦，好嘅形容詞嘅形容啦。香港系咪我哋啊？ 石哥噶，系咯， 应该就 系 得我哋做 嘅。你独家嚟嘅喎，应该 冇其他人做噶啦。 我就唔敢咁讲， 我哋可能 抹杀 咗 唔到嘅 第一档噶啦。第一档我睇到嗰条懒人包片咧，嗰、那个 PowerPoint 咧，嗰、那个、那个鸡仔声咧，我哋抹杀咗佢嘅将来噶啦，已经。 咦？你要揾翻佢？可能要。 我知嗰个人边个配音嘅，应该我哋识嘅。 系好似系阿键盘战线阿 B， 唔知系咪啊？唔知 系咩？ 有啲名唔讲得嘅， 唔系系咪噶？喂， 又要大家讲唔出嚟，大家识嗰啲咧， 系 咪唔得咁样？ 我答俾阿 B 先， 我唔 sure， 我唔 sure 嘅。 阿 B 啊，话你鸡仔声， 可能系，可能系啫， 声又话， 声啫嘛， 唔知啊， 鸡仔声啫嘛， 你讲佢人咩？唔通 系啊，就系声啫嘛，系啦。 唔係呢 sweet 啊嘛， 唔係未講未講，你驚一又唔驚，呢條線就係話喺嗰樣嘢同唔同政治有關啊？政治我就可以， 好彩佢真係唔係靠呢行揾食，如果唔係真係俾人封殺。 係，我或者調翻轉咁講啦， 咁仲衰， 亦都我唔知叫好彩定唔好彩，係 廁所嘅政治嘅貌彩， 係冇人咁樣去揾食法咯。現階段我暫時喺香港應該揾唔到。咁當然我都覺得可能 淨係揾呢啲啫，有啲可能嗰個公司可能覺得唔係喎，民主黨都可能係一個大老細嚟喎，我整條片俾佢先。 唔係民主黨自己有內部有個創意媒體部嘛？ 哦，佢整到呢啲嘢㗎，有冇經費？ 佢整到呢啲嘢啊？ 有嘅有嘅。 哦，你即刻 有 問 有嘅有嘅。 O K， 可以。 其實我哋 推介埋 DSAY 嗰度添。 我哋法政咧嚟緊都會有呢方面嘅一啲需求，我哋都會係即係我哋而家都喺度諗緊，我哋入邊點樣去重組。啲資源咁，我哋相信喺網上邊呢啲咁樣嘅係啦，呢啲點樣利用啲 social media、multimedia 好重要咯。 因為法律嘅概念比較深，所以成日都想深入。 我哋查 Wikipedia 都查唔到，你知唔知有啲？ 你冇我哋嗰本書啊，之前嗰本看圖識字啊，政治嘅字啊。 看圖識字係咪你有個graphic pack 跟住嗱你印咗出嚟啊？ 一本書嚟㗎， 冇睇過。 啊，佢哋就係一個 infographic 嗰啲，即係一個 master degree 嘅人。是將整個香港的政治架構怎樣選舉什麼什麼就是用圖用全部用圖表達出來咯。 哇好大工程 喎。 對喎。對喎。對喎。對 喎。對 好啦你現在覺得有個這麼實在的概念你覺得你要跟他整這些東西假設是15秒你會你不是假設是30秒收多少 錢那是段好像剛才說齋咯即是如果第一啦， 成日講錢， 係咯，成日講錢嘅。 我梗係教你講錢啦。 第一樣嘢，如果嗰樣嘢 ，Raymond 想做佢哋經理人，係 嗱，如果嗰樣嘢真係 extra 嘅，即係唔係我哋傻，我哋由衷想做嘅，咁我哋好啦，我哋接啦咁樣，咁好似你頭先咁計翻個 hourly work 同埋計翻嗰個人工啊，請幾多個人啊，成本啊，咁然後再打個折頭咯，係啊，到時再計咯。我依家真係。諗唔到咁多嘢我只係見到啲花生咋。 唔係俾個框框啦你框框啦即係你哋慢慢諗一諗啦。轉頭呢我想問過另外一個方向就係話你哋覺得人哋應該點做呢件事。轉頭返嚟。 花生當飯食我哋最積極 ,HKPeanut.com, 我係譚志強。